敏新书袭击梁振英现已接受预购。 预购方法，请亲临普罗政治学院支付现金或支票，存款于普罗政治学院东亚银行储蓄户口，并将入数纸副本电邮至途中地址。电邮需清楚注明购买《袭击梁振英》一书，购买数量、姓名及联络电话。将划线支票抬头请写普罗政治学院有限公司，邮寄至普罗政治学院，并注明购买《袭击梁振英》一书，购买数量、姓名及联络电话。 好，翻嚟第四节啦。嗱，咁涉及到 Bitcoin 呢个咧，其实嗰个后边个技术性相当之强嘅。因为入边咧呢个货币咧，佢做到后边嗰个过程咧，涉及到一啲好都几枯燥嘅一啲电脑嘅技术嘅内容嘅。咁主要咧，我哋睇呢本书咧，叫做 Digital Gold 啦，咁好易揾呢本书吓，但唔知点解图书馆又冇，我要自己买啦。咁佢后边嗰个 Appendix 嗰度咧，佢有讲即系成个创造嘅过程啊，喺技术上系点样嘅。咁但系呢个我哋唔需要喺陈美芝嚟讲，因为实在太枯燥啦。咁但系喺呢个问题上面咧，亦都一个即系相当之神秘嘅事件嘅，就系咧，即系喺技术上咧，系边一个人去做？咁到而家系冇人认头噶，唯一知道呢个名咧。大家在那個網上看到有一個虛擬的身份，就是說呢這個人去做這件事就叫做 Nakamoto Satoshi。 這件事是 日本名字來的， 是啊，日本到呢就日本那邊呢都有人將他這個名字就是說是日本的誰的名字這樣。在日即中文的媒體裡面呢就叫他中本聰 Nakamoto。 Naka 就是中 Moto 日本、Satoshi 應該是聰。咁但系咧，日本嗰个维基百科我睇过咧，就唔系叫做中本聪嘅，就叫做中本哲史。咁大家唔使惊嘅，其实你去到即系如果你识睇日文嘅话咧，你揾中本哲史系有成个维基百科嘅解释喺度嘅。咁咧就佢日文嗰边系用中本哲史嘅，咁喺中文媒体入边咧又叫做中本聪。咁中本聪呢个名佢都有喺嗰个维基百科入边出现嘅。咁到而家咧。是不知道这个人是谁的，到今天都不知道。 是。 只知道他在大概2003年到即是2008年到就开始 出一个论文。出一个论文。 出一个论文。 出一个论文。 就究竟这个加密了的电子货币他应该怎么做。刚才讲这个 Silk Road 可能那个日子讲了，不是2008年，因为那个中间有时间差了。反而就是中本聪他出这个 paper 的时候就是2008年的8月。如果我没记错这个丝绸之路他那个创办的时候应该是2013年或者2014年。咁創辦好短時間，其實已經俾人拉人封鋪嘅。咁呢個即係人物咧，到而家眾說紛紜嘅。有好多人就懷疑其實根本佢都唔係日本人嚟嘅。因為佢寫嘅英文嘅 email 咧，即都係算係地道啊。咁但係嗰個其中嘅解釋就係呢個人好早移民咗去美國。佢日本人，不過好早移民咗去美國。但係就尝试过报纸找了一个叫中本哲史的人出来，或者叫即改了英文名叫 Dorian Nakamoto 的人，这个人就不认自己是搞这个这个东西的人。 是啊，网上的那个就是这样。 是啊，这个就是网上那个虚拟世界的游戏规则是挺特别的。这个问题呢，光英帝会不会发挥呢？这个又是一个有趣的地方来的。 而且这个但他发表啊那个那时都是在美国那里来的。 在美国正够。但呢即正如我刚才讲啦，譬如说这个 Cyberpunk 他受到很多美国即受到日本影响嘛。其中一个公司要搞 Bitcoin 就去了日本搞的。但那个搞不成功。咁就應該叫MT Mount Gox， 我個人 Mount Gox 就係破產添嘅。咁嗰、那個即係源起就一班人咧，其實喺90年代嘅末期，當互聯網興嘅時候咧，其實已經討論嗰個問題啊，就係正如頭先我哋講啦， 一個貨幣佢喺咩條件之下佢唔係由中央銀行或者一個政府或者銀行去發行，而有加密嘅，係保障到嗰個使用者嘅私隱，但係又可以流通。其實喺互聯網佢興起之後，就有一班人去專諗呢樣嘢。有啲人受呢啲書影響，有啲人冇受到，但係其中一個樽頸位就係咩咧？喺技術上解決唔到。譬如其中一個最大嘅問題就係咩咧？如果我做一個咁嘅 貨幣 出嚟，會唔會有人 hack 卡 hack 咗入去，跟住無限量發行？ 係，同埋最驚嘅佢修改啊，修改 修改入邊啲嗰啲規則， 規則同埋嗰個填碼。 係啊係啊，嚇嗰個 source code 咧就公開噶啦，嚇咁你可以睇到嘅。但係咧，佢要做到一樣嘢就係咧，你唔可以立亂去改到入邊嗰啲發行嘅數量。咁個發行數量唔係人定嘅，即係大家你好重要，因為而家點解會？即係其中一個佢哋好大嘅挑戰或者好大的疑問係點解會咁樣咧？就因為咧，而家你睇到咧，特別喺金融風暴之後啊，這個事件咧，2008年之後就喺金融風暴嘅發生嘅冇幾耐之後嘅。之前咧，大家都覺得呢樣嘢係純粹我嚟做一個即係思想，但係個金融風暴就覺得喂呢樣嘢真係值得做。因為咧當其時大家知道咧發生一件事咧，就係美國政府為咗應付呢一個金融風暴咧，就大量印銀紙。咁佢哋覺得咧喺呢個問題上面咧係好值得商榷嘅。咁即係話你政府你可以即係亂搞啦、亂嚟啦。佢哋除咗話嗰個私隱之外，仲有一樣嘢就係呢個貨幣發行本身可以唔可以受到冇人可以亂嚟、可以亂搞咧咁樣。咁金理論上都可以係咁樣嘅。因為金咧，你唔係隨便掘出嚟噶嘛。你掘出嚟 咁多得咁多， 係得咁多得咁多噶嘛，你唔可以亂嚟啊嘛。但係金有個好唔好處就係金要拎啊嘛， 重啊， 即係唔係咁嗰個好戇居咧？即係話如果你真係買嘢，你拎個金幣真係買啊嘛，係嘛？咁紙幣有好處啦，紙幣就可以嚇。但係紙幣另外一個即係俾到政府做嘅就係可以隨便印。 係嚇。呢個要問個中國最知㗎啦。 係啊， 中國最早嘅已經係印假人紙。永通銀行啊嘛， 永通 系永通銀行啊嘛，仲系少少嘅添， 系啊， 吓呢个系即系俾嗰啲叫系下面嘅地下社会用嘅嗰啲， 系啊， 永通銀行。 咁佢做呢个技术咧，我唔详细讲，但系即系如果熟悉嘅人咧，我即系俾一个佢个学名你，咁我好简单嘅介绍咧，就叫咩咧，就叫做 cryptographic hash functions。咁你唔需要你入边个名个名，中文翻译叫散列函数啦。其实咧就有少少似嗰个加密嗰个即系做法嘅，就系话咧，你做一样嘢嗰时候咧就好容易嘅，但系调翻转头要还原翻一样嘢就好难嘅。咁咧嗰个做法就系，譬如举个例，我有两个好大嘅质素，佢成咗一个 product 出嚟，一个结果出嚟之后咧，你要揾翻佢原本呢两个质素嘅數字咧係好難嘅，咁呢個亦都係我哋喺電腦上面加密嗰個即係方法嚟啦。咁原來咧，佢哋即係最初頭做咧，就係即係用個電腦去生產呢啲數字，跟住咧睇下邊個電腦咧就可以還原翻嗰個原本嘅數字出嚟，咁就有 Bitcoin 嘅，咁又用咁做嘅，咁佢做咗之後咧，就呢位中本聰同埋另外一個人咧，就第一次交易。即係都要一段時間嘅交易，咁你知唔知買咩嘢咧？ 買乜嘢啊 ？Pizza， 即係訂咗 Pizza， 用 Bitcoin 找數。咁呢個人寫嗰個樣嘢好出名嘅，就叫 Bitcoin White Bitcoin 比特幣白皮書。 第一單嘅正成功嘅例子， 第一單成功，第一單就買 Pizza。咁同埋咧，佢原來咧，即係呢一個嘅貨幣嘅交易本身咧，即係個貨幣嘅創造叫 mining 啦，即係採礦啦，係原來經過一個民主嘅程序噶。 係， 佢要有超過用嘅電，用緊嘅電，即係使用緊 Bitcoin， 有用過 Bitcoin 嘅電腦嘅帳户咧，要唔否，即係唔反對呢個新嘅貨幣之後，佢先成立噶。咁個數目要過50%嘅。咁呢個又好有趣，因為點解呢個就似乎係一個。即是貨幣生產的民主程序來的。 是啊，同埋創舉來的，這個是相當之。 所以你就不要說這班人初頭就是無厘頭或者矛頭烏蠅，他們就有很多東西都想過的，同埋根據他們的政治的理論去創造，但是呢在現實上行不通，其實他們初頭都不知道，都不敢肯定。事實上初頭是沒有人理的，特別在美國。 即係喺絲綢之路之前邊個地方去理過咧？咁呢個有一個好即係有力嘅印證，就係原來 Bitcoin 係有生命力嘅。咁原來即係阿根廷。咁大家又唔又記得記得呢個2013年嘅時候咧，阿根廷咧就係貨幣大貶值啊。即係貨幣大貶值，啲人去搶嘢啊。或者咧啲即係對呢個其他貨幣，特別對美金咧，物日日係咁升。咁當其時咧，佢哋有一班人就喺阿根廷嗰度布宜諾斯艾利斯開個會。咁之前喺阿根廷開咧就冇人騷嘅，但係去到即係嗰段時間，2013年、2014年嘅時候咧，當阿根廷出現咗巨大貨幣危機嘅時候咧，就好多人開始就嚟諗下點用 Bitcoin 啦。咁開始就喺嗰度咧，係有人嘗試用 Bitcoin 找數。 就認同咗嗰個價值，同埋嗰個應該其實我覺得都最認同佢嗰個價值咧，即係做咗個交易之後嗰陣咧，佢點樣轉，即係真係引證到你嗰個 Bitcoin 嘅嗰個咧，係實在有嗰、那個。 唔係都係嗰句啦，就係銀紙好簡單，銀紙如果將係廢即係一張紙，大家覺得佢係銀紙咪銀紙咯。 係咯，咁 Bitcoin 鬼咁咪就係睇永通銀行佢當真㗎啦。 你永通都可以當真人之使噶，如果你大家肯制嘅話，係嘛？ 只要你認同嘅話， 係啊。咁喺 Bitcoin 就同一個道理啦，你唔好理佢出唔出嘢，總之啲人肯使，咁佢就錢嚟噶啦，係嘛？好啦，技術人開去一去咧，即係呢個即係互聯網嗰度啦。咁而家呢個就日文嗰度咧，係中本哲史嘅 佢嘅生平， 係啦， 佢嘅維基 係啊維基嘅嚇。咁無論喺日本或者其他地方咧。都是不知道到而家都不知道呢個人的身份是邊個嚟嘅。 所以冇叫樣。 你嗱有啲人熟嘅，唔好差人從我啊。因為有人認過嘅，嗰個人認叫 Craig Wright， 但係咧而家唔係100%肯定呢個人認咗呢個人，佢真係係，因為佢跟住講完佢就即係消失咗啦，冇再講呢件事啦。咁佢呢度睇到咧，就去到今年2016年嘅五月嘅時候咧，就有人認咗佢啦。咁呢個物係 Craig Wright 咯，咁但係佢呢度即係跟住咧就即係失咗蹤啦。咁而家唔肯定佢係定唔係啊？咁喺日文方面咧，其實有人懷疑佢係另一個人嚟嘅，就係叫做望月新一。 望月新一 係啊，咁呢個就數學教授嚟嘅。有人即係日本人就認為咧，即係寫得出呢條數學方程式嘅人咧，就應該係一個數學嘅 天才。 咁 攞到諾貝爾都得啦， 得噶，經濟學獎啊嘛， 係啊， 因為喺人類歷史上面咧，係從來未試過諗過用電腦嘅自動生產嘅形式生產貨幣嘅 虛擬貨幣，但係有嗰個價值作用， 係有價值作用嚇。咁即係嗱，呢度有幾個 term 啦，我都要順帶解釋一下咩嗱，跟譬如我哋有 digital currency 啦，有 virtual currency 啦，有。cryptocurrency 啦，咁究竟講緊分別喺邊度咧？嗱 ，digital currency 咧，其實就唔難嘅，因為咧，而家咧，其實好多公司咧係有呢個條件咧，佢哋發行類似貨幣嘅物體。嗱，其中一個例子，阿里巴巴或者係騰訊，佢唔需要講明嗰個係貨幣嘅，佢其實騰訊積分都可以當錢用。 啊，咁樣唔得啫。 我想有的嘛，有人用 當錢用的 有的應該是而且你看到他有很多譬如他積分去到那個階段的時候你可以換錢 是啊 即是買個叫相等價值的東西那即是的貨物那他已經有那種叫貨幣的那種作用來的 是啊咁個交收本身其實就係透過存在喺網上啦，咁你又可以叫你嗰個銀包叫 digital wallet 啦，即係數碼嘅錢包啦咁樣嚇。 咁只要雙方認可 ，PayPal 呢啲係啊 ，PayPal 呢啲係噶啦， 係啊，係嘛？就係呢幾條喺你記住係嘛？ 係啊，有啲幾條有記住真係。咁另外虛擬貨幣嗰個亦都係啦，即係唔係實體貨幣嚟嘅。但係我對呢個講法我有少少懷疑，因為點解咧？你將500蚊折咗虛擬貨幣嚟嘅，頂你個肺！ 可以咁講噶，你最簡單就係因為如果嗰間即係印呢個銀紙嘅嗰間銀行，佢裡面咧有個即係後來就出現咗嘅不被認證嘅，咁啊咁佢貨幣都係好快都即刻咧變咗冇作用嘅呢個紙幣嘅就係。 咁 軍票都係咁嘅嘢咯， 軍票就實體貨幣嚟噶， 實體但係真係冇作用啊， 我知。 在個實體的時候，後面有支槍嘛， 係啊，當時 當時有支槍喺度， 嗰支槍咧放低咗， 就放咗槍， 一支白旗槍。 嗰支嗰次咧，講嗰陣時候變咗呢個虛擬貨幣 啦。佢唔認數啊，呢個就係咁啊。佢當佢對咗白旗之後，對咗 投行之後就另外一回事啦。係 啊， 咁嗱咩叫 cryptocurrency 咧？最緊要嗰個分別係咩咧？就係個加密。咁呢個加密嘅程序一定要喺電腦入邊。即係先產生到嘅，嚇、 嗯！ 即係我相信喺實體嘅貨經濟體入邊咧，你一個交易本身或者你持有某一類嘅貨幣，一定係被 trace 數嘅。 嗯、 但喺呢度咧，佢你開咗個嗰、那個即係户口之後咧，嗱記住你唔。你唔使用真名開，亦都我諗我相信大部分人都唔會用真名開嘅。你係用一個虛擬嘅身份開一個 account。咁、呢個 account 咧，理論上咧，如果冇任何一啲不可預計事情發生咧，係追唔到你究竟係咩人嚟嘅。 但係佢裡面咧就有一種程序咧，就證明咧真係有依個認證嘅嗰個價值。 係有嘅， 不過就唔會你出邊唔知嘅。 係啊，嚇咁喺呢件事之前咧，佢哋係出過一個，即係啲班人出過一個叫 Cipher Manifesto。嗱，記咗一樣嘢咧，就係咧 Cipher 同埋 Cipher 咧係兩個唔同嘅字嚟嘅，大家唔好溝。亦都有 Cyberpunk。Cyberpunk 咧，即係喺呢個問題上面咧，佢收集到咩咧？就係嗰個身份電腦身份上面嘅加密內容嘅加密。保密。咁 Cipher Manifesto 咧，其實就涉及呢個貨幣嘅，就係話要出一個貨幣，要保養到嗰個私隱，同埋唔可以俾呢個中央銀行或者國家或者任何嘅機構，去剝削或者控制，透過控制貨幣去剝削平民。這個就是他們的基本概念。那 Bitcoin 呢，就其實就是最初他們想做，就是想做到這件事。 是。 那但你一聽到那個加密你就很清楚啦，即是如果這樣做的毒販會用啦，比如說這些是涉及到色情啊，或者是這些其他非法的活動的人都會用咯。是。那這個就即係好明顯嗰、那個，即係佢哋要面對嗰個質疑嚟嘅。 咦？咁佢嗰個錢莊都係義莊嚟喎，好有情義啊！都係嗰 冇錢莊嘅。誒，呢個係一個誤解嚟 嘅。唔係，我所謂錢莊就係佢依個放貨幣或者流通貨幣嘅嗰、那個。 冇啊，冇控制㗎啦。佢全部係自己電腦入邊透過一個程式去生產嘅，冇人理論上係冇人控制。如果人控制到咧，依、這個佢哋嗰個意義唔存在㗎啦。所以佢一定係嗰個被。俾人去入侵，而跟住去擾亂個程式，呢個一定係唔可以，一定要 做唔到嗰樣嘢，一定咁佢只有依個價值， 有依個價值喺度嘅嚇。好啦，咁即係成件事咧，你話你會問我我哋嗰個道德上嘅立場係咩？咁我哋呢樣唔能夠去講。一件事有利必有弊。你係咪話呢個世界如果冇咗類似 Bitcoin 或者呢電子貨幣，冇人會做啲壞事咧？咁我哋唔會幼稚到話唔會咯。個世界一定會繼續販毒，個世界一定繼續有人睇兒童色情嘅資訊，一定有人繼續去做其他即係非法嘅嘢。只要問題就係呢樣嘢加劇咗定係減少咗咁解啫。咁你平衡呢樣嘢翻嚟睇，就係佢有咗之後會唔會保障到我哋嗰、那個自由，人生嘅自由？因為人生嘅自由其中一個好重要就係你個財產嘅自由。你擁有財產的自由，或者你擁有自己私隱權的自由。沒有私隱權其實就講不上鬥爭的。舉個例子，你去哪裡都知道的，你示威舉例一定不可以戴面罩，你就處於那個極權的即打壓之下的嘛。即係點解近年咁多人去戴上個 Visa 嗰個面罩，其實就講呢樣嘢。 係嘛？個意義啊，表達到出嚟㗎嘛。 係啊， 咁同埋你呢個電子貨幣咧，呢、這個就係最一個最大嘅弱盡咧，就係佢冇嗰種嘅區域之分。就唔係我哋香港咧，就用港幣。 冇㗎，台灣冇啦，佢完全係冇個所謂加，即係呢個 變成一個共通，即係呢個係互聯。世界嘅裡面一個新貨幣， 嗱，仲有一樣嘢， 相當之新穎嘅一個新嘅嗰個叫錢銀嘅交易嚟，整一個流通。 嗱，我舉個例子咧，佢點解覺得咁好用咧？嗱，大家唔知道有冇收過啲外國嘅支票啦？譬如舉個例子，譬如你收咗張加拿大嘅支票，加紙嘅 ，OK， 咁你入銀行，你知唔知幾耐之後先收到？先用得。 千祈唔好攞到個荷蘭嘅支票啲啦。 荷蘭支票都係咁耐噶啦。 更耐啲，唔係通常 一個月啊。 是啊，不会用这种方式啦，因为那时候我们就算九十年代都已经就说如果他要即是给你都汇过去。 电汇咯。 咁 电汇 用支票的。 电汇他收多你啲手续费咯。咁、 啊、 你入支票就收手续费咯，支票手续费可能低少少，但呢就你等个月后先用多。咁理论上呢他们觉得呢如果用咗 Bitcoin 时候就冇呢个问题嘅。 呢、这个系一个变成一个新嘅流动方 法，唔系等于即刻啊！佢 Bitcoin 都要做少少时间。如果我睇佢，佢可能做要做几十分钟嘅。 嗯哼，啊，系咁你喺个认证里面嗰度咧，因为佢咁先咁隐密去整嗰出嚟嘅事，都系要保障咧呢、这个呢、这个展引嘅嗰个价值咧系、出到嚟嘅。 系 咁、那个认证嗰样出嚟，不过佢就系变咗。冇區域之分， 系啦， 系一个嘅网络里面嘅嗰个完全流通嘅一个货币， 系啊， 呢个就真系一个新时代嘅用嘅钱。 咁而家用咗就系啦，嗱，最大问题咩咧？咁样，最大问题咧就系嗱，边个国家咧，即系跟住会用咯。 系， 咁美国咧就大家我谂都即系。要 一段日子才會 都不知道了，因為這個後面涉及到很多人的利益。 但你第一節已經講了，就是內地他都 有，那這個要趁你一個機會提，因為我覺得整個問題是什麼呢，就是如果中國和美國發生一個貨幣戰爭的時候，中國有沒有條橋就突然間跟他說，欸，我們用 Bitcoin， 那這個做法會不會堆了美國佬的美金呢？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不是扮嘢。咁但係可以作為一個神秘之夜嘅想像嘅劇本啦。咁 Bitcoin 喺中國係生，即係係攞地㗎啦。咁、個創辦人呢我都記得個名嘅，就叫 Bobby Lee 李啟源。咁分別有兩個人，楊林科同埋黃少宇。咁、但係嗰個發展嘅速度呢就而家幾奇怪嘅。你話佢冇咩？佢又唔係冇。你話用得好多咩？近年就開始用得多啦。係慢慢逐步上嘅。咁問題咧就係嚟啦，嗱呢個就好典型神秘之夜個思考方法嚟嘅。你話中國嘅呢啲咁重要嘅重大事情咧，佢係咪話啊呢幾個人，佢覺得哎我哋可以做，我哋學馬雲或者話馬化騰咁做到咧？我覺得唔係。佢後邊應該有中國政府嘅默許，甚至係推動。嗱呢個我個人嘅諗法嚟嘅， 嚇冇。即系唔会俾你自由就咁， 梗系唔系啦，因为点解？因为 亦都唔好你话得咁样就得嘅咩？ 系咯系咯，连写个剧本都咁难啦，你话搞成个货币出嚟俾你咁搞唔出声，我就觉得真系似乎 唔系好通， 唔好通， 唔合情理。 咁如果佢容许你咁做，甚至变相去。令你去發展的話，它後面的動機是什麼？這個就是其實我在想的問題。 它的動機就未必會那麼容易知道，但是你會很明顯就是看到一個部署，是一種部署。如果這個部署就真的可能分分鐘就是一個叫做是一個因為貨幣而引起的一個戰爭的。 咁其中一個在哪度？即係首先係用嗰啲嘢，就係百度啊。 百度嗰度。 百度其中一個屬下一個交易平台，就容許你收即係 Bitcoin 交易。 咁你有冇喺百度嗰度買嘢？ 我都唔上大陸網。 哦，系啊，我都唔买嘢。 我惊中病毒啊嘛。 我唔系，我惊即系嗰个即系。 我嗱，我好落后啊！我淘宝我都冇上嘅。 我都系咯。 吓 吓，唔好讲一样，我哋咁落后。 系啊，落后，我哋好落后噶。 系咁啊，佢唔系因为佢始终咧，里面咧即系都仲有多啲嘢，你系观望嚟噶嘛。我叫稳阵咁嚟做咧，系。 咁成个即系你可以推敲就系话，咦？如果你中国有一日佢。即覺得呢樣嘢可以同人民幣並駕齊驅咁樣，咁對成個世界嘅金融秩序咧，會產生一個即我諗幾大嘅衝擊。 改朝換代嚟㗎啦，你會睇到係一個即係如果係認同到呢個 Bitcoin 咧，就即係應該叫流通性嘅時候咧，咁啊有好多紙，即係譬如我哋平時用嘅嗰啲啊，即係嗰啲都已經即係變咗即係叫舊咗嘅作廢㗎啦嚇。咁嗰個你話係咪一個戰爭嚟？ 是啊是啊，咁所以呢个同嗰个最初呢班人佢哋去构思样嘢所追求嗰个目的，有冇偏差呢？咁又唔可以咁快有答案嘅。总之嚟讲呢，就係呢个世界会唔会有一日呢，我哋大家都用緊同一种银纸，嗰个银纸呢就 冇人控制喺度嘅，冇中央銀行，冇人咧，佢中意印幾多銀紙印幾多銀紙，冇人話突然間要充公咗你啲銀紙嘅，或者係要你換個曬啲銀紙， 係突然又話封咗你嗰啲銀紙， 係啊，咁嗱，大家咧就年紀細嘅咧，可能唔記得有啲事情發生過嘅，就喺1940几年嘅時候，即係1939年嘅時候咧，即係當羅斯福上台，一個禮拜之後咧，係唔准美國人擁有私人嘅黃金，咁你今時今日就好難想象話，可以咁嘅咩？ 完全唔相信噶嘛？ 系啊， 而家就 系、 是、 咁、 曾經歷史發生過， 發生過嘅。咁你大家可唔可以即系想象你突然間有一日，即系政府話俾你聽，嗱，你所有黃金，必定要幾多錢，去同我哋兑換，否則咧就充公你。如果你唔肯拎出嚟咧，監咗你坐。喺香港發生， 係啊。有冇呢个可能？ 系啊， 点会冇啊？不过你而家你讲个都系一个叫引发点嚟嘅啫，因为你一讲思路嗰度咧，這個电子货币嗰个样嘢咧，已经好值得讲嘅时候，但系佢另外嗰边就讲毒网嗰度咧，都系未曾开始讲嘅你。 毒网嗰度就我谂咧，入边咧嗰个牵涉嘅资料咧，我哋都未能够掌握到。 系观望。 是啊，因为呢他现在在那个审讯那个过程里面他透露了多少东西出来，那些东西有几真，我相信要去到上诉的时候才会比较有少少即更加清楚的轮廓。但是其中一样东西我相信呢，他也不少得这些、墨西哥毒贩的参与。 是啊，咁啊，雖然未講到，但我哋又睇埋《公安兄弟》嗰部戲。 我都你唔使指望今年有得睇啦，啊，2018年到啦。 咁都好啊，都好期待嘅一部電影啊。 係啊，但我最想講一樣嘢咧，就即係我哋講咁多啦，即係到今日都係個謎啦。但係咧，其實我想大家思考一個問題咯。究竟咩係錢咧？ 係 啊，究竟乜嘢係？銀紙咧， 問下許冠傑咯，錢唔知錢錢 咁你係咪淨係要錢多你就可以即係嚇即係解決到咧？嗱，點解你覺得呢樣嘢即係唔係淨係錢多而咩咧？當你錢多時，人哋有錢多，其實就冇分別嘅。系嘛？咁呢个就叫通胀， 系啊，即系其实对呢个你问呢个咧，就是一个好深厚嘅一个问题嚟嘅，就系我哋咧，即系叫你嘅嗰个价值里面，系咪肯用钱嗰个嚟去衡量钱就系全部咧？呢个系一个好关键嘅。 系啊，咁就算你觉得可以去衡量所有嘢，但系问题就系喺呢个过程入边。个世界喺度变化，边个着数，边个蚀底咧？咁有 Bitcoin， 边个着数，边个蚀底咧？其实呢个就系我想大家去思考嘅问题咯。好啦，我哋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因为我已经顶住咗下一个节目嘅录音室嘅试用嘅时间嘅。咁我哋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拜。